信生活千种，烦忧失控，难控四周的人众，是我心境中。 由黝黑的生铁铸造，正重45公斤，长3尺3寸，阔6寸，中间向下凹陷，边缘画出两道完美的弧线。一个世纪之前，它在佛山诞生，后来辗转运到香港，在深水埗一间铁打医馆里面默默耕耘。4寸深的内笼曾经容纳过不计其数的山草药，由工人踩着一个铁做的咕噜将草药磨碎。它的名字叫做药船，又叫做船壶，已经在这间士多房沉睡了接近30年。 船壶是药材房硬药的，有些大些有些小些，入面有个碌啊，用个柄，小的用手拿，大的用脚踩啊，照条绳一个人踩上去，一路踩一路转，是药材房先有的，而家好少见啦，而家嗰啲硬药房就委託嗰啲藥廠啊，同你加工。少啊，以前咧用嗰啲石頭鑿出嚟啊，個鐘啊，一個柄啊，自己來啊。 喺物資匱乏嘅年代，山邊嘅雜草經過炮製都可以變成救命嘅神藥。在百几年前的清末民初，广州、佛山一带兴起了练武的热潮，不少香港新界的原居民亦都派子弟北上学武，再将功夫和医术带回来香港，这个就是香港铁打的起源。当时市民身体有不适，很少会去找西医求诊，但就会去喝一碗凉茶，或者找铁打医师以推拿或者草药治疗。出名的医师可以在旺区开业，门庭若市。 我读书的几间铁打医馆很出名的，一个尹云，一个陈斗，一个祁书鸿。我就外出看看他包扎我手法啊，咳嗽啊，人哋的经验。 欧兆永师傅成长在1950年代初的香港，那时正值是大量武术家南来设馆授徒的年代。9岁的他就开始跟南英爪派的何福来师傅学习武术和山草药的应用。 我师傅住在大埔打铁，教我山草药怎样用法，怎样医人。根据行山睇到话俾我听，所以嗰阵时学山草药特别有兴趣。大埔嗰阵时山多人少，品山草药又容易揾，周围都有，睇你识唔识啊？你识就学药，唔识啊草。大概17岁左右啊。学校同学打篮球，一跌右手赤骨跌断咗，跌重咗变咗人，自己知道断咗，马上拉翻正愉快，睇住个肿啊， 我就翻大埔，就揾嗰啲新草药，好快就好咗啦。你学咗你自己医都冇信心，点样同人医啊？医得人多就感觉容易后知不足啊，就学埋中医内科，仲靠作真教。我哋练武行下仗义，医人都系教人教急扶危。我哋能影就喺香港有200多年，可以讲地道香港个拳种。1976年湾仔球场擂台打死人，自己两下两下徒弟打擂台，被人打到我又唔想，徒弟打到人又唔想。1982年打完我就慢慢退出呢个擂台木棍赛，就靠武师。 厌倦咗擂台上面凶残嘅比武竞技，欧师傅由80年代开始集中推广龙狮艺术同中医骨伤嘅医术，服务翻大埔嘅街坊。 以前咧，嗰啲人搵我睇啊，有时应酬多啊，我又唔知翻到嚟十一点仲喺度睇我，我居然唔会，索性搞间医馆，帮到人啊，又帮到自己。 龙狮体育会同铁打医馆合二为一，既可以帮街坊治疗骨伤，同时亦可以弘扬传统中国武术，一举两得。 膝脚、提手、分剑式、分剑七星。继续上。 我自己本身中意练习太极嘅，咁我学太极都学咗成20年噶啦，咁亦都係太極，大家都知道咧，太極可以幫病人嘅健康啊、養生啊，呢樣嘢可以幫到病人嘅。咁我點解唔將太極嘅一啲原理咧，擠落佢個復康運動度咧？ 鐵打源自武學，武獨有偶。李一位資深嘅物理治療師，亦都曾經喺學習太極拳嘅時候得到啟發。在1978年，理工学院招收了第一届物理治疗系学生，而罗远东罗 Sir 就是物理治疗系第一届的毕业生。 呢张就是我哋1981年第一届理工的物理治疗同学同埋老师的合照嚟嘅。啊，呢个就是我啦，仲有很多头发。当时社会上咧都对嗰物理治疗嘅认识唔系好深嘅。我哋物理治療好多時候都用佢手法啊、推拿啊，舒整翻佢啲筋骨嚇關節嘅毛病。呢、這個好似係西方鐵打，其實咧佢係錯覺嘅一個。其實物理治療咧個服務範圍好廣闊嘅，包括咗好多內科啊、外科啊嚇啊嗰、那個神經科啊、老人科啊，其實好全面嘅。1981年咧喺理工畢業之後咧，第一個嘅工作地點就係博愛醫院。第一日放低書包咧，我就嚟博愛醫院嘅啦。 Hey, hello！ 呢個物理治療部咧係喺2006年落成嘅。咁喺2006年之前咧，我係做咗好多設計啊、採購啊、請人啊呢、這個。每一笪地方、每一寸咧，我都係落咗好多心血落去嘅。都翻到去咧，好似睇翻自己嘅親人咁樣，所以好有感受。每次翻嚟都我好開心嘅。 羅 Sir 帶領咗博愛醫院嘅物理治療部37年。经历过好几次重建、扩建工程，原本得300尺地方嘅小部门，而家已经变得好有规模。 我啱入行嗰阵时咧，整个运动室啊，其实系好简单嘅啲复康嘅仪器。经咗几十年咧，多咗好多啲先进嘅仪器嘅。咁我哋好准确咧，设计一啲复康嘅课程俾佢对症下药咁去，所以个复康个效果系快过以前好多嘅。 社会急速发展，器物的进化亦都日新月异，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希望用当时最尖端的技术为患者提供最优质的治疗。 老師教我哋咧，物理治療咧唔係一定係靠儀器嘅，最緊要靠雙手同埋腦袋。儀器嘅一個先進唔先進咧，都並不重要。最重要咧就係我哋揾到病人嗰、那個重點喺邊度，我哋加以去到同佢個復康啊設計一個適合佢嗰個治療。 羅 Sir 學習太極拳超過20年，經過長時期嘅研究同實踐，編製咗一套太極拳運動。等物理治療師可以用嚟教病人做運動。 物理治療太極小金鐘13式伸展運動其實就係一套咧結合咗現代醫學知識同埋傳統養生智慧編製出嚟。佢內容咧包括咗咧就嗰個太極裏邊嘅動作咧，嗰個氣功裏邊嗰個招式啦，咁融入咗去嘅功效咧，其實可以咧就係話強化關節嘅柔韌度啦，防治筋骨嘅一個創傷啦，同埋最緊要咧，佢係強化到脊骨肌力，改善到不良嘅姿勢，同埋咧佢亦都可以用嚟咧係舒緩好多種痛症，同埋減低一啲咧身心嘅壓力。自己試下佢嘅 limit 係幾多先？我得咁多，跟住又收翻過嚟，嗱手係完全唔出力嘅。 今日佢就翻去服務多年嘅博愛醫院。将呢一套运动交俾新一代嘅物理治疗师，希望佢哋可以继续喺临床应用。 其实我而家退咗休咧吓，咁我嘅岗位当然就有嗰啲年轻一代去接受啦。我好相信佢哋做得会比我更加好嘅会系，但系咧我都好想咧将积极嘅一啲健康嘅一啲知识咧分享开去嘅。 开埠初期由广东传入，铁打医术在香港有过百年的实践经验，被列入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来到2000年代，有一间铁打医馆决定要来个大颠覆。 我以前都是在前铺后居的诊所长大，我成日觉得个诊所好似写字楼咁。或者我哋去西醫診所成日都係白賴曬，咁個壓迫感比較大啲，好唔舒服咯。咁點解唔可以比較鮮色啲或者特別啲咯？ 好多經營鐵打嘅都係武術師傅，喺武館提供鐵打治療。梁天柱醫師就係喺呢種環境下長大。 我爸爸媽媽都係一個鐵打醫師，咁我自細都喺鐵打醫館長大。以前好多人咧喺條街發生一啲爭執，都會以拳頭解決問題啊，變咗好多人都會受傷，受咗傷你又唔會有錢睇醫生，咁最終你又唔會翻屋企話俾父母聽，咁會翻去武館度揾師傅提升你嘅武術，順便療傷。咁所以以前啲鐵打師傅一般都會先學功夫，後學鐵打啦。 自小受父母熏陶，梁医师中学未毕业就开始了他的中医培训。 正式去学就1992年去学，直到而家接近30年噶啦。以前读书的时候就星期六日翻大陆进修，星期六朝头早一早就6点过关，9点上堂咯。喺97未回归之前的时候。呢度啲嘢做咗10多年啦，由舊鋪我接手到慢慢儲啲，一路儲落去啦。 咁其實你見到個顏色咧，已經知道係粉紅色嘅都係我噶啦，或者我哋個包裝啊，都係自己設計、自己走去訂，務求每一樣嘢都要獨一無二啦。 除咗店面嘅裝飾，呢度連用嘅藥都經過別出心裁嘅設計。由8年前用生铁药船研磨生草药治疗伤患，到今日在膏药上面整色整水，中医铁打在香港的发展已经经历了很多曲折和转变。自从梁医师将他的铁打医馆带变身之后，吸纳了一批新的年轻客源，但是对于他来说，初心其实很简单， 就是好好醫治每一個病人。 有部分的客人三代都在這裡看，我們開醫館都是服務街坊，因為我由小到大都在一區長大，盡量都不想離開這區了。 因為這裡少女心，而且以前看過覺得其實沒有針症，還有是很 efficient 就可以好了。 Very nice. It's amazing. Before I don't believe, but when I come here and I treatment like a week two times, then I feel it's very good. Because I have a confidence, if I live is very far, I also need to come here because I believe that doctor is very good. 呢條筋扯住咗啦，你同埋你行嘅時候要行翻慢少少。 咁你冇可能屈一屈親拗柴去醫院等四五個鐘頭㗎，睇鐵打等二十分鐘。或者一個鐘頭內已經處理到個患情啦。睇西醫骨科嘅或者你筋骨嘅病，你去睇西醫一般都係俾消炎止痛藥你。其實個醫生齋睇嘅就 window shopping 望一望，我腫咗，我發咗炎啊，咁消炎止痛藥啦。轉頭冚親個頭嗰個又係消炎止痛藥，個膊頭勞損又係消炎止痛藥，個指尾揼親又係消炎止痛藥。咁我哋中醫嘅治療嘅方法比較多方面啲，個效果可能會比較優勝少少啦。 鐵打鋪都要年輕化，咁喺香港發展咗近半世紀嘅物理治療專業，又會有乜嘢新面貌呢 ？Leon 係一個九十後嘅物理治療師，但更為人熟悉嘅係佢健身界 KOL 呢個身份。好多人會留意佢嘅社交媒體，跟佢學做運動。 健身嘅風氣越嚟越盛行，大家對於健康一個層面都越嚟越注重啦。一個位置受傷咗，其實佢好容易就會弱化咗，咁所以咧就要加翻一啲強化嘅訓練。而一啲強化訓練咧，我覺得唔係淨係好簡單，做一下少少啞鈴咁簡單，而係配合成個人一啲 functional 嘅訓練，配合翻佢本身個人嘅一啲生活習慣啊、工作啊，或者佢有冇一啲運動嘅習慣咧，去調整翻佢嘅 program 咯。 Leon 而家同另一位物理治疗师 partner 夹粉开咗呢间似健身中心多过似诊所嘅诊所，提供嘅治疗又有乜嘢唔同呢？ 而家嚟揾我嘅 client 同以前工作嘅 setting 嘅 client 其实都几大分别嘅，即系除咗系有痛嚟到先至嚟揾咧，都有好一部分系有啲姿势、有啲寒背啊、有啲缩埋啊，想改善。总之佢哋都会对自己嘅身体个 image 或者个情况咧系有要求嘅。一个人嘅整体个健康、一个身心灵、一个 wellness 层面咧，纯粹喺佢 physical 方面系唔够嘅。當然物理治療好大方面係喺個 physical 方面啦，咁但係對於一個人 total 個 wellness 咧，其實食物咧一定係離唔開嘅，營養喺呢一 part 咧就好重要啦。我自己進修咧，譬如針灸啊、手法治療啊、keeping 啊、私人健身教練咧，我都有讀到噶啦。咁我另外就進修咗一個營養學嘅碩士課程。我希望咧物理治療係可以做到咧係。由 rehab 可以做到去 prehab 嘅層面，即唔係純粹咧有痛先至去睇物理治療，而係咧喺你有痛之前，我幫你已經揾咗個問題出嚟，又或者你冇問題，但係我想增加我嘅運動表現，即唔會行個山都喘曬氣，我會覺得物理治療或者我自己可以做得更好。 資深物理治療師羅遠東去年退休之後。積極推廣融合物理治療理論同太極養生嘅運動。佢為理工大學新一代嘅小師弟、小師妹設計咗一個課程。 慢慢回中，放鬆，好啦，再掹長個人，收下巴，抽起，捲去前面，捲到手背貼到，係啦。 中國的醫學它有一個哲學理念，就是它會將啲嘢融匯埋一齊啊。咁呢一個嘅運動其實都是做緊同一樣嘅嘢啦。 望到地下前面三尺，然之後再 香港咧有一個好好嘅地方，我可以將東方嘅傳統嘅一啲做法，亦都可以喺西方裏面學翻嚟嘅嘢咧，達到一個中西結合嘅一個復康嘅服務。 一次， 我希望我將呢套幫病人積極復康嘅方法，能夠傳承到俾我啲師弟妹咧，將來佢可以去學以致用，去幫多啲病人咧，我覺得好開心。學咗之後咧，翻去練多啲，練好之後咧，係點樣可以用翻落去物理治療？ 中醫藥條例喺1999年開始實施，將鐵打醫師納入規管。以往師徒傳授嘅方式變成大專培訓、考核發牌嘅制度，傳統嘅武家鐵打醫術慢慢被學院嘅中醫訓練取代。年過80嘅鐵打醫師歐兆永師傅亦都慨嘆醫術難以揾人承繼。 呢個講緣分，好多嚟俾我睇嗰啲熟客都問我。你有冇搞到徒弟啊？幾千年辦法能夠流傳到而家，當然佢有存在價值。社會同我哋配合，社會唔重視，我哋冇辦法推廣。 我哋早一代嘅人鐵打都會俾人形容做黃綠醫師啦。因為以前啲人冇正式學鐵打，佢哋嘅知識水平比較差啲啊，或者就咁學功夫嗰啲師傅求其概念啲解法乜都冇學，咁所以我哋鐵打呢兩個字用我用黃綠色。 要洗脱黃綠醫生嘅污名，梁天柱醫師努力進修，希望可以為有需要嘅街坊保留鐵打呢個選項。 我哋而家用緊嘅方法已經比十幾二十年前已經改良咗好多噶啦。喺儀器上，我哋會用一啲西式上面嘅儀器啊，一啲超聲波啊、脈衝電療嗰啲嘅西式物理治療嘅儀器會輔助一下咯。大家目的都係幫個病人。鐵打依樣嘢唔會消失，因為香港人勞損同。心急容易整親嘅機率比較大，會唔會沒落呢？都唔會嘅，因為你都要啲基層醫療去處理一啲社區問題啦。